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I'd rather fight each day of my life than give up and leave. Hi, I'm Cashy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This is my dream。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好啦，我諗住停厂呢、這个礼拜六啊，因为啲系统有啲问题啦，咁啊最后都啊顺顺利利处理都好啦。好啦，守灵夜话返嚟啦。 喂，返嚟啦。 咁啊，唉，盈希好惨啊！ 你好似好大镬咁、 我啲同事成日话你唔好掹咁多头发，你甩紧头发噶，你知唔知啊？ 你条条都紧好矜贵啊！ 李盈希，你条条都好矜贵，我话算啦，过30就剃鬼晒佢啦，好烦啊，真系甩头发甩得咁厉害啊！ 咁严重咩？ 系啊，即系唔系鬼剃头放心，系嗰啲吓，因为一到啲时节就甩头发， 一到时节甩头发， 一到呢啲时辰到啦，啲头发远离我啦，真系。好，咁啊，今集其实主要同大家分享一下，上次我喺守灵夜话个 fans page 里面咧，就同大家分享咗618事件43周年，我当晚发生嘅事情。 六一八43周年 啊，咁啊，其实咧当晚我冇谂到呢样嘢嘅，我系事后先谂翻起嘅，即系同大家写呢个故事嘅时候，我先谂翻起，咦系、哦，我嗰晚搭紧巴士系6月18号嚟嘅、哦。 又会咁啊！ 又咁啱得咁巧，就系呢个618事件、哦，即系大家如果记得喺1972年咧，鸡寮即系秀茂坪同埋鸡寮下面一带咧，就发生咗呢个山泥倾泻噶嘛。 系啊， 咁啊，结果咧就死咗好多人啦。咁嗰次事件之后，就啲人盛传就话秀茂坪其实好猛鬼啊嘛。 啊，都一路都系江湖， 到而家都仍然 都仲系 都仍然有人传紧系有嘅。不过当然即系时移世易，就系话时间已经变咗啦。咁、就屋村都变晒新啦， 係啦，即以前嗰啲有事嘅地方都已经认识过。 有人话喂冇理由㗎喎，啲新全部都新大厦嚟㗎喎，点解仍然会出事嘅呢？原因只有一个。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呢，其实佢整体嘅布局同埋坐向呢係变咗，但係主要嘅出入通道，例如呢一、這个楼梯呀嗰啲嘅斜坡呀，咁啊，全部咧都出現咗一個問題喎，就係冇變過啊！ 有咩未換過？ 嗱、例如大家記得咧，秀茂坪一帶咧，咪有一啲嘅樓梯嘅，係嗰啲嘅樓梯咧， 啊，嗰啲樓梯點啊？係咪都仲係咁啊？ 係啦，同以前係一模一樣嘅， 係 咁幾十年嚟都冇變，就算重建期間佢都冇變改過咧，咁即係話嗰啲嘅。所谓嘅好兄弟呢就依然会维持住嗰个。 即其实佢一路都仲喺度㗎喎。其实讲緊。即 所以就冇，既然係冇变过呢，亦即係佢冇走过。 係。 冇走过啦，咁佢依然搵到路喎，咁依然咪嚇你囉。因为以前呢盛传就话由翠屏上秀茂坪呢係有一段好斜嘅楼梯嘅。 係呀係呀。 好高嘅楼梯嘅。嗰度一带嗰啲嘢根本冇变过。即最传得最晚嗰度都冇变过。咁你话啦，有冇可能冇呢？ 冇讲啦，你讲緊即係秀茂坪最出名嗰间戏院仲未拆啦。 係啦，有咁你话会唔会冇呢？咁唔可能冇啦。 係、 不过 anyway， 呢个係讲緊秀茂坪冇见过嘅一个情况啫。 係。 不过实情就係话，其实我搭嗰架巴士呢係由牛头角返去嘅。 係。 就唔係由秀茂坪上车嘅。 係。 咁即係意味住一样嘢，我係一上车就头痛嘅，其实。即系意味咗一样嘢，其实系架巴士有鬼，唔系秀茂坪有鬼， 即系唔系个地区问题， 先系架车有鬼先嘅。 系， 但系之后咧，点解会我发现咗一个更恐怖嘅嘢喺秀茂坪发生咧？就系、是、嗱，咁啊交代一下啦。嗰晚其实大约就系 好似都成十点几噶啦。 系。 咁啊，搭巴士一上车就已经嚟了噶啦，头痛。咁架巴士咧，好多人噶、 哦。嗯。 唔系讲紧好多鬼，系好多人，真系人嚟嗰啲 人。 但系咧，我成程车我就因为头痛，所以咧就坐咗喺楼梯口后面嗰个座位。 系。 即系后面第一排。 系。 即系话。车上面的乘客上上落落或者他们搭车即是在下层经过我都会见到的。见到他们的。那没事啦，一切正常的。但是去到秀茂坪，即是由这个将军澳道转上去秀茂坪南村第一个站。那个站呢是有人落车的。那就有一对男女上车的。咁佢哋上车嘅时候呢，其实同时间呢，即係佢哋未上嚟上层嘅、 嗯、 但係就已经有一个白色嘅人影係、由下面行上嚟。我係因为我就係坐喺楼梯口嘛， 是 一停一个站我就会望一望嘛，睇下有咩人上嚟呀、有咩人，冇辦法，个头太痛想分散注意力。点知呢就係、喂，一系就唔睇啫，一睇就睇到嗰隻嘢咁样行上嚟。好啦，行上嚟嗰下我就心諗死啦呢回。我见到你，我意味住啲咩呢，我就即刻拧转右边，右边咪窗囉， 係呀， 可以望出街囉。 係。 好啦，一系唔好望啦，望街其实都唔系好好嘅啫。 係呀。 係呀，话俾大家听，我唔望嗰个白影喺边度，总之我就係见到佢上车啦。 係。 上咗嚟上层啦。 係。 跟住寒一寒啦嗰下。跟住就算啦。我另外一面啦，我当睇你唔到啦，你坐边度都唔关我事啦。好啦，一望去右边，望出呢个秀茂坪嘅街道。 係。 甚至宝达村沿住安达臣道嗰一带嗰啲路，对唔住，好多游魂野鬼喺度行。 有群喺度即係。 其 实佢 沿街沿路走嘅。 系、 啊，即系讲真嗰句，沿街沿路咧都会见到一啲嘅所谓嘅影啊。 哦，即系其实你话讲紧一样嘢就系、是，即系佢哋都即系，其实佢有见到嗰啲时间，仲见到佢哋喺条街度游游荡荡，其实应该系都唔系一个即系 make sense 嘅一个情况嚟嘅。 佢个情况系点咧？见到嗰啲影咧， 啊， 佢其实好含糊嘅，即系好朦胧嘅。但是呢佢又会俾到一个 shake 你，就类似就係、是、我咁形容呢，就係、是、一个影喺你面前一秒钟咁上过。但係唔係讲緊一个。 唔係即係见到嘅唔只係一个影。 係啦，唔係只係一个，係好多个。 係。 沿路咁样，但係唔係话佢係一群一群咁嚟。 係。 就好似啲路人甲月饼咁喺条街度呢，就沿路咁行嚟行去行嚟行去咁。 係。 咁嗰下我就諗，咁究竟我应该望返巴士车厢里面嚟到望嗰隻鬼呀、啊、去搵下佢究竟去咗边啦。 如果你俾我。 因为我要行出街望呢咁。 你俾我揀呢，我会眯埋隻眼算。 但係好无奈一样嘢，就係架车又顿。我头又痛。我人已经唔舒服啦。跟住匿埋眼又驚话望到，唔知话个脑电波会望到啲咩㗎嘛。咁我死啦，咁算啦。既然都望咗出窗，就望啦，一直望落去啦，可以点啫？咁就望落去啦。咁啊，沿街咁望，冇办法啦。咁啊，唯有望，咁一路望啊，望到去，都望话停车，令到我头痛，就我就忍到几多就几多啦，忍到落车为止啦。咁其实我有一刻去到翠林村嗰个站，我已经想落车嘅。咁但係諗，因为其实我未交代完嘅，即係大家如果睇返我个文章，就係话去到康城同翠林之间，其实有一啲嘅落斜嘅弯位呀，有啲桥面。 係呀，佢係嗰啲即係有个好大嘅弯位㗎喇。係呀， 嗰度仲恐怖。 係。 其实当晚成条宝林路呢又好衰嘅。首先喺宝达村嗰度，大家知安达臣道已经大整㗎啦。嗰啲路 系啊系啊， 咁其实嗰啲人已经喺嗰啲工程人员又喺度整紧水管啊，整紧嗰啲嘢掘到好窿啊，整成噶啦，嗰度已经系好乱噶啦，喐到，跟住去到嗰度康盛道翠林嗰个桥面咧，做咩事咧？原来嗰晚做紧钢重铺嗰啲钢砂工程啊， 系， 即系个路面咪有好啲黑掹掹劈嗰啲，除咗沥青之外，有啲系钢砂嚟噶嘛，佢嗰日就系做紧重铺工程。 咁啊，去到嗰度嘅时候，其实系有人做紧嘢嘅，有工程人员做紧嘢嘅。咁啊，好正常啦，嗰啲人喺度铺紧钢砂啊，揼紧嘢啊，咁啊，兴立合啦，见到佢哋做紧、嗯，做到 即系好忙，好忙， 系啦， 嗰啲时 间。咁我望一望佢哋冇嘢嘅，但系一拧转望翻前面嘅时候，就发现一样嘢啦，就系、是、前方咧，虽然大幅玻璃我见到，因为我唔系坐到最前嗰个嘛，唔系最车头嘛，但系。因为佢远处落紧车就见到有个白影，其实同时间嘅画面嚟嘅，就系话喺我前方嗰个大型嘅弧幅玻璃，我见到一个白影啦。同时间我嘅右手面亦都见到一个白影， 系 同一个嘢，同一样嘢嚟嘅， 即 系由右手面咁样， 啊，即系佢由右至左咁转过。 Yeah, 但系呢次咧就同我喺头先我所讲嗰堆路嘅旁边嗰啲唔同啦，呢个系一个白影，系实嘅，即系见到佢系一个白嚟嘅，只不过系蒙。啊！但系点有啲白浮浮咁样嘅颜色，但系佢系一个阿伯，竟然喺个桥面上面过马路。第一样嘢，嗰度唔系乡村地带，亦都唔系必经之路。两边咧，一边咧系一个山岩位，一边系悬崖嚟嘅，所以系冇可能咧有人无厘头咁样过马路嘅。 同埋都唔应该系嗰个时间喺度。 冇错，我当时已经系成十一点噶啦。 咪咯， 冇过路线嘅嗰度系啊。而且是准备入翠林的位置，根本没可能有人会这样过马路。 是啊， 个阿伯真的这样过马路，而真的这样见到个白影，这样比较巴士 即是在他上 冲过， 冲过， 真的这样冲过。哇，我心想如果个司机见到他这样搭车的话，可能架车跌到落山崖的方向。 都是的。 哇，好恐怖，真的那一下我即是你那次因为好耐以前，大家如果听有追开就会记得咧。陈先有讲过嗰时搭小巴又行呢段路。 系啊，因为 讲过有人咁样过，你又，咁跟住个司机问咩事啊？ 系啊，我啱啱坐咗喺司机后边啫嘛。 就正啱就系因为个司机见唔到。 系啊。 但系假如个车长见到嘅话，你真系趴街喎，成架车 讲真你 爆飞喎。 梗系啦，你摆明你一个人，即系咁啊！你问下我嗰下我都哇咁样。 佢好惊啊！我嗰下见到，哇！好在个司机见唔到。真系， 唔系你正常一个人嘅下意识，你都会慌啦。 系啊， 你见到无啦啦有个人咁样冲过， 我冇大叫就得，要吓晒成车人。 成车吓晒。 哇，真系嗰刻见到个阿伯咁样过马路，我心谂冇理由啊，做紧工程又封咗一段路，你冇理由咁样过马路噶。但系架车咁样经过嘅时候，咩声都冇。 但系你本身嗰段路其实都已经唔系话系一条好阔嘅马路， 唔阔噶啦，其实。 你而家即其 实三条线咯， 即其实你咁讲法，其实而家即你讲紧我最早前我成日即喺以前旧时代我哋录音嘅时候，我每次都搭嗰架小巴， 系 都已经系好窄噶啦嘛。 本身 即你而家佢 其 实过 咗马油塘之后都系窄噶条路， 系咯， 即其实都系旧乡村模式嗰种路咧，就系、是、落就系一条， 上 就 一 条， 系啦，类似啦。 呢个系好少少，就系落就一条，上就两条。所以其实基本上去到过咗马油塘之后，你 系 冇办法可以爬头嘅， 系因为一条过嘅啫， 因为得一条过，系直到去到翠林嗰、那个过咗翠林，唔系直到过康城， 过咗康城 由翠林开始先至阔翻啲嘅啫， 系啊。 但系个问题系我系未到翠林嘅当时， 系、 啊、就喺个桥面上面，所以你可想而知，假如架车见，假如个司机见到嘅，第一样嘢，佢第一时间一定系撞到咩？撞到啲工程人员。 系，因为你架车佢会扭噶嘛，一扭 会扭踩嘛，避噶嘛。 系啊，你 第二样嘢，当时佢唔个速度唔慢嘅架车，落车冲紧落去，所以如果佢咁样失控嘅话，撞到啲雪糕筒，撞到工程人员以外，分分钟真系会垂咗落去。 咪连埋你架车都垂埋落去咯， 好惊！我见到咁嘅状况， 系 因为我未，甚至乎以前你话喺马油塘见到有个阿伯咁瞓喺。喺嗰个马路度，你都只不过系架车停咗喺度望到佢啫嘛。 系啊， 但系如今呢架车系冲紧落去，见到个咁嘅画面，我都心都突一突。 你成日谂心谂阿伯，你做咩瞓咗喺马路边？ 最恐怖嗰下就系、是，喂阿伯，你咁样过马路，我如果我假设真系当你系人嘅话，我得停架车，我出事。 系啊， 但系神奇一样嘢，我知道马上知道系鬼，一嚟佢浮浮地啦嗰种颜色， 系 二嚟咧就系话。架车冲过去到嘅时候系冇声，系冇嗱或者嘭咁嗰啲咁嘅声，乜、啊、都冇。 即系如果你真系撞到一个实体，即系撞到人，你起码都有啲声响。 试幻想下佢咁高速，个人咁样撞落去，喺未卷落车底，第一时间个玻璃一定系嘭好大声， 或者爆开， 下个车头个声一定好大，而且下面啲人一定会好大反应。 但系冇，好正常，一切好平安。咁我就谂死啦！嗱，当时我都系向前望啫，我仍然冇向左、向右、向 即系你冇得拣，因为你冇得拣， 因 为 我唔想再望到系嗰个嘢究竟喺我边个位置啊！ 系 嗱，嗰个白影我要重提一次，就系佢系上咗车嘅，佢揾咗个位坐噶。 即 系好肯定， 佢自己坐咗个位系嘛？ 佢自己肯定揾咗个位坐嘅。 系、 啊，而我咧就坐紧右边啦、啊。我又我隔篱个位系冇人坐嘅。 系， 所以我唔敢望嘅原因，我唔希望佢系坐喺我隔篱或者对面嗰个隔篱位啊。 跟住可能你另个名 ，Hi 先生。 跟住佢，如果我另名面见到佢嘅话，我惊啊。所以我唔敢望车厢里面。 即系你个人应该系眼， 我眼底啊。 咁你应该嗰个状态，你喺个僵直嘅状态，即 系。头好痛，已经僵晒个人，跟住飙冷汗啦个人。咁最初以为作感冒嘛，点知就喺秀茂坪见到条友上车嘅时候就知啦，即系唔系啦，即系唔系感冒啦。 系啦。 咁啊件事就系一直咁样去到翠林啦，头先所讲。 系啊， 架车正唔系未完，喺康盛嘅时候嚟咗一个小插曲，我真系突一眼都突埋。 系。 其实明明转咗转灯噶啦，已经系红灯噶啦。 系 个司机唔知做乜鬼鬼暗眼咁冇得停架车，系去到嗰个灯嘅位，去到嗰条白线啦，已经架车已经个车头突咗出去噶啦。突然间就 double break， 真系好似发紧梦咁 double break。哇！我当下我惊啊，大佬你见到咩？好在咩都见唔到，只不过佢真系。唔知佢做咩戆居居咁。 唔系，因为你佢嗱，你问你识揸，如果你有揸车，你就会明。 系， 因为其实你啱啱嗰个红绿灯位咧，其实就啱啱喺康，啱啱喺康城嘅出入口嚟噶嘛。 系啊系啊， 即系康城个巴士站 嗰、 那个灯口灯口位嚟噶嘛。咁所以其实佢可能下意识就系见到，哎呀，我得唔切，或者系我咦红灯、啊，啱啱先发现自己红灯咪踩逼咯。 系， 即系你就一脚就抌落个 break 度，跟住架车咪错咯。即唔出奇㗎喎。 咁啊可能啦，亦都有咁嘅可能。 同埋你调返转就係、是、如果佢太出佢唔走又唔係，因为嗰个位呢如果冇记错嗰、那个位系唔停得车嘅。即佢如果发现自己得咗的个冲咗红灯。 如果佢冲咗红灯就一定要继续落。 係啦佢唔可以停嘅。 如果停咗喺路中间就好大剂啦。 係因为佢塞住咗个塞住咗。 一嚟啦二嚟就係你唔确保究竟会唔会有咩意外。 係呀。咁所以其实嗰个情即系我估，但呢啲都系佢一般有啲司机嘅事 我当佢意外啦， 系啦，当佢一般犯错啦。 意外，不过即系好惊啊！已经 其实你好熬嘅，因为嗰条路咧，因为你始终嗰段路咧，有多弯位啦。二来嗰条唔知个感觉就系你，因为始终系山路咧，你仲系落紧山。 其实咧有阵时咧有个恐怖画面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因为好多时都搭呢条路线嘅车咧，无论我搭咩路，即系无论 93K、93A、93、98A 都好，乜鬼都好啦。 系， 你试幻想一下，你坐喺车头，当晚系落紧雨，而喺马油塘或者马油塘个站，特别系马油塘村嗰个站，有人挥手截车。 系， 马油塘村嗰个站好衰嘅，嗰间街灯神神地嘅， 同埋佢凹咗，系 同埋又凹咗落去树好多。嗰、那个巴士站个候车亭咧系冇灯噶， 同埋佢喺个树底度噶嘛， 系啊冇灯噶完全， 系咯， 所以系黑麻麻。你试幻想下，如果嗰条友喺度入手又落紧雨，你会唔会好惊啊？ 会熬噶，如果我 不其然会熬噶，真系。 调翻转咁讲，如果我一个的士司机咧，我唔会停。 继而再幻想一下，你系坐紧尾班车， 哇好惊， 就仲恐怖，系啊，所以件事真系 我唔敢坐尾班车嘅，而家我都讲真 的。老实讲，我都有阵时都会搭嘅，即系特别喺电台夜收咧，即系翻到去都会点都会搭过嘅。 系 不过又好奇怪咧，搭亲尾班车，除咗人疏之外，即系车程系特别快啦。 因为赶收工啊嘛。 可能啦，又或者系因为个路好顺畅啦。 系。 但系往往你一见到乡郊站咧，你就会好惊啦。我见到嗰啲系人系 鬼啊！ 往往都会惊一惊牛一牛底， 会噶， 即系特别都系点名就系马油塘村同埋牛会仔呢两个站，我系戆戆地嘅，老实讲， 即系咁样嗰个时间喺呢个位置，点会有人？ 近期我已经改咗啦，我唔敢再成日坐车头啦。以前成日坐车头， 你以前好兴坐车头。 我次次我都话我分享大家俾大家听，就系话我因为我又衰嘅，以前谂住话搭巴士咧，我就系除咗 睇街景，睇下夜晚嘅人，啲人嘅神态啊，嗰啲嘢，我好鍾意咁样扮。 係啊，我知啊。 有陣時又會見到有鬼㗎嘛。 你記唔記得你之前都講過，你呢條路都撞過一個？ 我見過幾回啦，嗰條紅衣少女好似坐喺度，坐喺個水龍頭上面，我都係坐車頭見嘅。 係咯。 但係呢回，自從最近屋企發生唔少事之後，我唔敢啦。 係。 已經唔敢再坐車頭啦，我只係坐過一次啫，但嗰次冇嘢。但今次是头痛之后就已经坐在那个位置，不是坐车头了，都已经觉得哇死啦都这样啊。 是。 即是不是犯，我是不是真的犯三煞犯得那么紧要啊大佬。是、 啊。 其实那个故事呢是未完的。 是这个才是一个前菜 的。这个只是在个巴士上的前菜，即是我那日发生的事的前菜。 是前菜来的。 好啦，那么去回到宝林。 是。 车啦。 是。 一刻落车未，其实未散嘅嗰种，即系手就震咯，因为头痛到手震。好啦，就夹硬就俾自己落车， 系、 啊，即系痛又手震咁唔得啦，你点都要谂方法落车噶嘛， 系， 就出尽力咁落车啦吓， 系、 啊，一头痛就好恼狗，咁啊落车，落咗车，咁啊大家都知道，即系宝林村咧。嗰、那个巴士站咧，即系特别翻嚟宝林嗰个巴士站，其实系好多树嘅， 又喺个树底度， 系啊，喺树底度落嘅， 系啊。 咁落咗车之后，其实咧成身都系寒嘅，嗰种寒唔系作病嘅寒，摆到明系嗰种嘢嚟噶啦，即系系有少少唔同，就系、是、嗰种凉意系渗入骨啊心里面噶啦，就唔似之前嗰啲系你会打冷震嗰只噶嘛，我冇打冷震，我净系好冻啫，觉得。 系 落咗车，开始行诶，企、一企喺度停一停先，然后行啦，行翻去等过马路，开始散咯， 系 即系开始暖翻个人，咁啊谂住应该冇嘢啦，个头唔痛咯，即系过咗对面，即系南摩呢陀佛碑嗰度之后咧，唔、痛咯，咁啊谂住应该冇嘢，出紧汗，哇，应该冇事啦，平平安安翻屋企噶啦，嗱，天桥下冇事嘅。 是 翻到去屋企，电梯都冇嘢嘅，去到嗰层楼一出 lift 就嚟了啦。 是 我心谂扑街啦呢回，你真系唔讲粗口唔得啦。 是 发生咩事呢？嗱，首先一件事，即系上次咧嗰、那个女鬼嘅事件同埋嗰嗰嗰个诶 嗰对父子 嘅事咧、已经搞到我好困扰啦。 系 正正因为嗰晚凝住。见过嘛？ 系啊，好似见过之神之神色。 咁我究竟会唔会又撞到佢哋咧？好啦，对唔住，撞唔到。啊，个阿禅亦都冇就嘻哈哈哈，或者佢喺度唱歌，唉，乜都冇啦，已经。 即系嗨嗨声都冇。 换咗边个咧？ 系 三个臭皮匠，扑你个街！呢回惨啦，一出 lift， 左手面有三条友等紧我啦，已经。 真系迎接你翻嚟， 真系啊！企咗喺个 lift 口附近，见到我，佢哋最初冇嘢噶，其实应该系未见到我噶，系我一出 lift 睄到佢哋，佢哋三条友好似倾紧偈咁咧，平时啲人咁咧啊，好似闲话家常咁，突然间三条友定晒咁望同一个方向，望住我。嗱，咁形容啦，呢三条友咧，身高差唔多嘅， 系， 但系个样子我睇唔清，好蒙。所以就系点解我就一出 lift 我就扑街啦， 系 就因为一出 lift 就见到呢三条友系蒙查查噶， 今次扑街 啊！今次扑街了啦，三个男人 系 真系男人嚟嘅，因为短头发同埋嗰个 shape 系比较即系男人个 feel 嚟嘅， 系 好啦，三条友冇乜五官嘅情况底下就睄你， 系。 咁我冇理由唔走㗎，我冇理由唔行㗎。 系。 咁我企到你啤我啤你咩？ 冇理，同埋你嗰嗰一刻你梗系扮傻。我睇你。 当下我未有一个好好落即系叫做好好熬底嘅心态嘅。只系我望到即刻讲扑街啦，心里面立讲啊扑街啦呢回咁。跟住就唔理啦，你哋有你哋啤，我咪当见你哋唔好。 继续走啊。 咁啊心里面咯。睇你到咁啊，向右行啦，咁啊向走廊行啦。 系， 但系咧喺走廊行嘅期间咧，我就已经 feel 到噶啦。我一路行，嗰三条扑街咧就继续喺度行。 咁我行， 即系你行佢又行，你停佢又停， 我停佢又停，我行佢又行啦。但系咧，好老实讲，就算我急急成点都冇用嘅嗰下。喂，你唔通个手嗰啲锁匙啪啪啪啪啪啪咁震牛底冇用噶嘛？ 系， 佢一样都会跟住你噶嘛？ 系。 咁行到铁闸口，咁我就终于抵唔住紧，都系要搞睄一睄佢哋啦。 系，即系有啲硬过睄一睄嗰啲啊。 佢哋竟然咧嘴而笑， 啊、 即系你会见到个画面就系、是，他是没有五官的，系啦，蒙蒙查查的五官就好似一个你可以幻想到就系一个火柴人咁。黑掹掹嘅火柴成日喺电视机度见到咧，即系特别系桃桃色嗰个广告咧，会突然间有个窿咁咧裂嘴而笑， 系咪好似即会唔会系Batman 嗰个 Jack？ 系突然间有个窿，你会见到个透透地嘅影，见到个窿，但系黑掹掹嘅，但系一个笑笑嘅嘅口，跟住嗰下就正劲啦，三个同时间都系咁样样。 即佢三个都系嗰啲列字， 正因为咁样我熬底啫嘛，我就开始，我以往嚟讲你会识我，你就会知道就系唔会咁噶，我即刻我就可能嚟心谂 过住啦， 过住啦，帮你唔到噶，唔知点解嗰日我就系好惊啊， 系 我就喺度心谂喺度咁样谂，大佬诶、我帮你哋唔到啊！你哋唔好嚟烦我啦。 即系你拗啲拗啲求佢， 唔好嚟烦我，求下你哋唔好嚟烦我。即系不停咁样谂嘅，就一路攞住个锁匙系咁样去，其实已经分唔清边条系闸匙边条。总之就 即系嗰啲劲劲嘅咧， 系啦，喺度插插插插插，一路。总之就个画面就系咁啦，一路插一路夹佢哋，唔好嚟烦我，一路插一路夹佢哋，即系好似好惊青，唔知点算咁嗰下。 系 好啦，攞到锁匙啦，开到锁啦。开到门啦， 系 入去啦， 系 谂住心谂应该冇事啦啩，但系入到去气郁先至嚟啊， 系 好啦，究竟系点呢？下一节同大家讲， 好啊。 生活贴士一分钟，喺行街嘅时候，前面有个大妈食完香口胶之后，就落一口咧落地下。哎呀，踩中咗，唔使惊，喺踩中香口胶嘅位置喷啲 WD-40， 就容易整翻出嚟噶啦。虽然唔踩香口胶，就要大眼行路，避开啲地雷，就唔使踩屎噶啦。以上 tips 由阿乐提供。 IBHK。 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I'd rather fight each day of my life than give up and leave. Hi, I'm Kashi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This is my dream.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 有记。 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首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好啦，第二节啦， 点啊点啊， 好惨啊！嗰晚真系，系啦，咁啊，6月18号，咁啊，翻到屋企，当然事后就谂翻起啦，就系话秀茂平上车嗰条友应该系嗰啲。啊，孤魂野鬼啦， 系、 啊，即系始终大家记得嗰个雨灾死咗几多人啊， 系， 咁 我再重申一次，系未散嘅，啊， 仲喺度嘅， 多啊就只会吓，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年年打斋，年年都烧嘢咧，肯定系吸引好多游魂四方兄弟嘅， 跟住嗰啲可能系喺第二度过嚟定居， 咁究竟原居民仲喺唔喺度？我唔知啦，吓、啊。 可能你嗰日都唔知 嗰个都未必系原居民啊，系、啊， 可能移民过嚟嘅啫， 移民过嚟咯，啊，我见。6-18条友话俾我听啊，有得分啊嘛，咁我咪嚟咯， 过嚟住都咪， 点、知就搭咗你架车， 遇到你啫，咁啊，我又点知会令到你更加头痛啫？我又点知个阿伯会咁样过马路啫？差啲俾车车死啫，冇计喎，呢个世界系咪？啊 ，OK， 好啦，未完嘅呢一日咧，其实就横跨啦，就嗰阵时咧已经我翻到屋企，我谂住冇嘢啦，闩埋道门啦，唉，应该松一口气，望一望观音娘娘，啊，观音娘娘，你唔好俾佢哋入嚟得唔得啊？不过呢个事实系唔得噶，系啊，跟住就照去梳洗啦。咁但系因为个人根本都好似嗡下嗡下咁，个人都戆居居啦，叫做又瞓唔到，未瞓到， 系 咁啊，不如唔好瞓住啦。咁啊，开电脑处理啲其他啲嘢，或者上下 Facebook 啊，或者上下网睇下嘢先啦。咁唔好俾自己太过焦虑先啦。 同埋令自己分散下注， 疏散下先啦。咁当时大约系已经十一点嘅十二噶啦，就快十二点啦。 系， 其实就差唔多系我就瞓之前嘅一段时间。 系， 嗰三个扑街就入嚟啦，入屋啦，终于。 啊，入屋啦。 点我 feel 到咧？就系话，虽然喺短短十五分钟嘅情况底下， 系 我屋企个厅，因为我老豆咧就某啲因为病嘅缘故咧就入咗医院嘅。就冇喺屋企瞓，我喺屋企过夜，所以厅里面系冇人噶啦，得我同阿妈嘅啫。咁个厅咧，就本来都黑麻麻冇乜嘢，即系我个房灯照住就冇乜嘢嘅。但系突然间喺十五分钟嘅时间里面，就成个画面唔同晒啦。肉眼所见咧，个厅一层雾，系一大层雾嚟噶，白雪雪嘅雾。咁我心谂。就即系同我以平时喺做嘢地方见到最尽头嗰两间仔仔房嘅画面系一模一样，我就知啦。心谂你三个仆街系咪入咗嚟啊？话咁， 但系 而 家我想知道你系几多楼？ 你唔好问我唔答，系啦。总之中层系啦，唔关楼层事嘅，系啦，唔关楼层事嘅呢次事件唔关楼层事。 系， 总之就系、是。点解我会知道系嗰三个扑街咧？因为其中一个 个嘴 喺个雾里面，其中一个我见到一个 shake， 就系、是、咦咁我咧嘴而笑，哇！跟住已经我就已经开始有啲癫癫地嘅感觉。我谂谂，姑娘娘你唔系咁玩我啊嘛？俾个咁嘅考验我，俾佢哋入嚟咯，真系唔理我。 系 我咁祈求，真系唔理我，但系又神推鬼拱地，唔知点解。平时大家知道，我信某一个，即系我信嘅宗教里面，我记得就系个点传师教我哋一样嘢，就系、是、只要你念嗰句咒语，你就可以化解个问题。当晚唔知点样拎拎查查全部掉晒， 掉走晒， 我掉走晒所有拎拎查查，我唔记得咗嗰句嘢点讲啊，完全唔记得咗啊。总之就系见到嗰三只鱼咁，其中一只喺度笑嘅时候，我就知系嗰三个扑街走入嚟。咁呢十五分钟嘅时间里面，我。唔定神，亦都谂唔起嗰句嘢，咁点咧？又唔知咩缘故，我就突然间攞起个手机，就对住某一个角度。其实我唔理，我见已经唔见到佢哋系啲咩情况啊？究竟飘嚟飘去定系点？我就拿住个手机就嚓一声影咗两张，一张咧其实系飞欧咗，因为我手震啊。跟住唔得，我要拎定，我要确保自己系究竟影唔影到佢哋。 系 嗰下咧就。按咗之后就影完啦嗰幅相，亦即系我 send 俾你睇嗰张啦。 系啦，即系我收到嗰张相啦。 当然我唔会公开啦，因为嗰张相先牵涉到我屋企嘅摆设，咁无谓啦。 系， 同埋啲屋企人嘅相片，咁啊，只不过我分享俾阿陈先睇，因为我研究咗好耐。因为其实就系话，因为当晚嗰个环境同埋个像素，老实讲，我唔知道个手机个像素竟系咪理想噶嘛。 系。 咁、但系又睇落去又唔算好蒙。咁 OK 啦，咁就成日放大嚟睇啦，咁究竟系有啲咩啦？点知就见到一啲唔寻常嘅情况，就系喺个其实嗰个灯光上面唔系好光嘅啫， 系啊， 系暗，我亦都冇开闪光灯，因为我唔想有啲，一嚟我系时急马行田咁拉起嚟嘅啫嘛，二嚟我又唔知道究竟会唔会影到嘢噶嘛。咁其实嗰幅相嘅暗角处咧嘅右上方，即系其实系屋企嘅角落嚟嘅，一条横梁嘅角落嚟嘅，就系、是、有一个人头， 系啊，好清晰嘅， 系啦， 好似系执埋打环咁样样嘅。 系啦， 咁其实咧佢系事后我就觉得咧，似乎佢系飘紧啊， 系 佢飘紧啊。同埋你如果有细心留意咧，其实嗰条友咧应该系笑紧嘅，应该系笑紧嘅。但系呢个人唔恐怖啊，最恐怖系乜嘢呢？就系嗰张凳嘅右手方咧，其实影到一张胶凳，胶凳右边嗰个柜嗰个位咧，其实系坐咗一个人喺度嘅，骷髅头咁嘅人嘅。但系嗰个人咧，同样啦，喺度笑紧，好似喺度耻笑紧我咁。我心谂唔系嘛，即系事后睇翻我就唔系啊嘛，真系影到你哋咁。所以呢，但系影唔到第三个，影唔到第三个，我睇到只系两个，暂时嚟讲。咁啊，但系喺当下或个环境里面，肉眼睇到嘅就系一层雾，而见到只系其中一个，但系嗰个其实唔系坐喺呢两个位或者喺呢两个位置嘅，吓、啊、就系企喺度笑，即系好可能其实嗰条友个灵力高啲啦，唔俾你影到就唔俾你影到啦，你吹咩咁啊？就 系 当下喺度笑你。 哎 呀，你冇鬼用嘅你咁啊！你平时挑战我哋班兄弟咁多啦，咁啊，而家就我嚟挑战， 今日嚟挑你机，今日挑你机， 我呢三个仆街嚟挑你机啦，真系挑我机。咁啊，情况咧就令到我拿手唔成势啦，当下我就好惊啦，究竟咩事咧？咁系咪女鬼又嚟缠我啊？咁但系事实话俾我听，今次系冇吓，咁、啊、跟住咧。差唔多要瞓觉啦。 系。 咁佢哋仍然喺度。咁冇办法啦。佢哋未散，一直都冇散过。 系。 直到我出嚟听嘅时候都冇散，因为我要出去熄灯。 嗯。 咁点都要出去听到熄灯，我冇理由开住眼灯嚟瞓，因为实会俾我妈铲我。啊。 怒闹。 我亦都瞓唔到啊，咁样。 系。 以前细个嘅时候咧，我系开灯瞓噶。因为好怕黑噶个人。但系自从我每搬翻嚟住一段时间之后咧，就我要熄灯，咁就开始慢慢又惯翻又 OK。 嗯， 我妹喺度，我又冇咁惊啊嘛，嗰阵时，咁咪熄灯咯，咁咪 要惊都两份惊。 后来佢搬咗出去咧，咁就惯咗啦，咁咪熄灯瞓咯。 系， 但系嗰下嘅时候熄灯嘅时候，我都有再望一望个厅。都是一堆雾咁，已经见唔到个色，见唔到影。 即系系好似有层， 系啊， 一层 白 雾咁样蒙住住喺度。 但系一熄灯就咩都见唔到啦，当然。 系。 我眼一熄灯，我咩都睇唔到，好差嘅啲视野。 系。 咁啊，就当睇佢哋唔到啦。 都 但系层雾仍然喺度噶，我相信，因为 feel 到噶嘛。咁我就熬底都冇办法噶啦，唔理啦，咁啊照瞓咯，唔系点啊？咁咪照戴被冚个头咁瞓咯， 你乜都睇唔到当冇事。 系啊，我当冇事发生。不过事后证明一样嘢，我瞓觉过程里面咧，佢哋冇骚扰到我。 系、 啊、我瞓咗冇一瞓落床冇几耐就瞓着咗啦。 系、 啊、但系就完全 feel 唔到佢哋有咩搞，唔似上次咁恐怖，就系话 即系掹手， 手咧掹下撩下撩下咁掹你扯咁。 系 嗰、那个嘢就应该同呢三只嘢冇关嘅。 系， 但系呢，至于呢三只嘢同喺巴士上面嗰条友有冇关系咧？我有少少怀疑嘅。 系， 因为有个缘故就系点解咁啱得咁巧，呢三条友会企喺度等我咧？ 啊，又会咁啱企正喺个位等你、啊？ 系啦，又点解会系企喺 lift 口咧？ 系，又会知， 好巧 合，你啱啱翻紧上嚟， 又知道我系搭紧 lift 上嚟咧，好巧合噶。成个过程里面就系我一出门，一出去个 lift 口，佢就已经系三只嘢企喺度。好似等緊某啲人， 迎 賓好似係啦迎賓咁，只不過係未等到個主人翁就喺度傾緊偈。 係， 但係一見到我就好似列隊咁就企喺度啤我，感覺上係企喺度，即係原本好似三個人個頭個方向就大家望住大家咁，跟住到我一出 lift 嘅時候，佢就大家就即刻同一個方向望住我。雖然我見唔到佢哋嘅五官， 係 好、啊、朦朧，甚至乎甚有陣時候都睇唔到噶啦，已經係， 係 就係、是、咁樣。列队唔系欢迎我、啊，似乎系挑我机、啊，摆明 佢真系摆明挑你机、啊。 挑机 系， 但系有样嘢咧，我怀疑嘅就系、是、因为我屋企人有病， 嗯， 入咗医院，而嗰种嘅病煞可能就散发紧啊， 都有机会。 我身上面都有呢种病气散发，其实好黑噶，我呢段日子都 唔系咁，我都 即我都同你，即我同你咪咪后就曾经讨论过呢个话题噶嘛。我都话我诶，即同分， 我唔会同生死有啲关 系 啊。 系啦，即其实我都同，即我都同，即可以同听众分享咯。即旧年，即啊咪旧年啦，系旧年，我旧年 嗰个病床上面点解瞓咗个女人咁嘅事啦。 系啦，同埋你话我旧年，即你问我有时候会唔会即系啊，即系关唔关屋企？有时候啲嘢，好似即系真系好巧合嘅，即系例如我旧年我老屋企人过身， 系啊系， 即系两个至亲，接二连三嗰啲亲，我即系亲人过身。咁你问我，其实你话唔多唔少，即系前年啊，唔系旧年 ，sorry， 前年发生。跟住其实你话接二连三咁样黐住一个两个，一个两个咁样去。咁你问我唔多唔少话都即系会有啲影响嘅，坦白 系冇错， 系啊，即系你个你唔好讲，你唔好讲话即系会唔会系讲紧自即系讲紧我自己屋企人嗰个运程嘅问题，你同佢咁亲，同佢一齐住，你自己都会觉得啊嗰段时间到虾仔嗰啲药丸面红头膨胀黑咁嘅， 一嚟又忧心佢，一系唔知咩病啊直头 系 啊 check 乜都唔系，而家又要再转介去另一个医院同埋另一个科，又要等。咁变咗你，佢虽然话即系探我老豆话顺其自然啦啲嘢，咁但系问题系你心里面始终有份唔安乐。 同埋你始终即系始终嗰、那个即系讲真，始终系亲人嚟嘅。 系啊， 即系你话有个担心。 即系表面上好似冇乜嘢个人，但系实情其实系好多忧心紧，究竟会唔会有事噶？咁、会点噶？阿妈又好辛苦日日咁出。 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就某程度上就话你个人嗰一刻嗰个状，即系我哋再将佢。 所以我变得好软弱， 系啊， 系啊， 唔系你将件我哋讲紧一样嘢就系话我嗱，我哋唔好嗱，即系虽则可能又即系以即系神神怪怪为主啦，但系我哋将佢理性咁样去谂，即系你个人本身喺嗰个情绪上，我哋就讲紧情绪， 系 你嗰个人嘅情绪上边系一个处于一个低潮嘅状态底下，你基本上你会觉得即系你自己嘅视野、你自己嘅感觉，所有都系 negative 噶嘛，即系都系负面噶嘛。咁你话啊、哦，再加上你有个咁嘅负能量咁样喺个身上度发放出嚟，咁你唔多唔少你都会引来佢，即系咁样咁讲啦，即系引来好多身边嘅朋友。 系啊， 嗰啲朋友就要睇到、睇见、感受到噶嘛。即 系 正所谓你人有三催六祸噶嘛。三歲六歲嘅時候，咁你啱啱真係佢哋最叻就係感應到呢啲。 今年又咁啱又雙贏啦，迎大歲，再加上又遇著咁樣嘅情況， 係啊， 又唔知咩事幹，淨係得個憂心，但係咩都做唔到，咁嗰下就係、是、再加上啲病氣一定係會出現啦，我都預咗啦，唔係做咩越見越多嘢啫， 係 個頻率係高咗啊，多咗㗎。 即系 甚至乎好似、 那個、飛是 好似我同你录音嘅期间，会突然间有个人喺出面咁，突然间 嗰 下你又见到我又见到，点解会见到明明都唔系人嚟嘅嗰个？ 系啊， 即系个频率已经去到咁嘅地步，就知道其实自己个运程根本唔好，甚至乎屋企嘅状况都唔好、令到我都疑惑，有阵时候都疑惑就系、是，当然流年系不利啦，已经都知道，但系咪真系衰到咁贴地呢咁？ 即系有时啲嘢系咪去到？ 系啊，我都唔相信嘅。但系呢一刻话俾我听，似乎真系衰到贴你。因为你唔黑嘅嘢，你唔可能见到啊嘛。 同埋你坦白，如果即系你唔是我嘛， 系啊， 即系我同你嘅状态， 我成日啲即系啲同事成日打个趣就话，你不如封眼。我都唔系有阴阳眼，点封眼啫？无厘头点封眼咧？佢加上一样嘢就系话，久唔久先见到。咁咪当系积阴德咯，见到咪算咯， 系啊， 因为见到佢我咪我阿弥陀佛啊，食咗饭未咁嘅啫， 食饱未啊，食 可以点啫咁？咁因为佢哋都系过客，我又唔觉得有咩。 喂，同埋你今次都坦白，佢又唔系佢 呢排见嘅嘢已经唔系过客嚟噶啦， 系啊 ， 即系佢唔似系嗰啲系大家路过客， 佢似乎好似有啲，但系又系唔系所谓嘅冤亲债主，又唔似系，因为唔同嘅人物。即系唔同嘅人物啫，例如你嗰对父子有啲咩啫？咁你系冤亲债主，你一早嚟缠住我啦。 系，同埋应该一早就缠住噶啦。 嗰、那个女鬼究竟系咪同我嘅冤亲债主嘅关系咧？如果系，佢一早都缠住我啦。 系， 佢只系缠住我一段仔时间之后唔见咗人。如果我系运滞，佢一早就害咗我啦。 系， 似乎又唔系嗰样嘢。 所以都系咁啱。 但系好死唔死嗰样嘢咧，就系话呢次呢三个人咧有备而嚟咧，令到我。咁样咁怯咧，又或者系令到我信念有少少打 击咧， 即系被动摇啦。你嗰阵、 真系一个系警号嚟嘅。 系，不过我谂我都继续讲讲句，即系你个人，即系有时候你个状态弱强，其实你都即系你个人再积极啲去谂咧，即系正面啲谂，其实你个人即系你个 powerful 都会大啲， 会好好多。 系啊。即系有时其实你老豆讲咗样嘢好啱，即系我哋咁样教翻即系听众讲，即系话啊，我哋有时候即系嗱事情发生咗噶啦，坦白，即系去到今时今刻，事情就发生咗，咁我哋真系都冇办法去改变呢个事实， 系冇错。 咁我哋尝试下可以一个即系积极啲嘅态度去谂啊，即系你个人 佢净系，因为我系事后噶啦，隔咗 系啊 好几日， 你都 啱啱过去嘅礼拜日去探佢。 系， 咁佢就同，即系佢话，唉、哎，都唔知咩咁黑仔啦，无啦啦整达啦咁啦，即系咁样讲，不过最后都系答咗一句，唉、哎，都系顺其自然啊，即系医生吩咐点样做咪点样做咯， 我尽力咪算咯，谂、 得咁多啦咁。 系啊，即系有时就系咁，即系有时做嘢，即系我觉得有时将我哋又唔系话，即系我哋要导人迷信去谂一啲，即系话啊，系咪真系我啊？我啲期系咪真系黑仔啊？当即系点样个 high effort 嗰啲嘢，即 系 有时候我都讲啦，我哋都话有时我哋都，你就算迷信啲去讲，你个人个状态差，你嗰日运滞，你个人系真系或者系谂嘢谂到好差嘅，咁你要见到佢哋嘅机会更加高啦。 咁一定噶啦。 系啊，调翻转你个人旺嘅，你个人即系 见乜都唔惊啦。 你惊咩事？ 见到佢我扑你个臭街啊！咁即刻闹佢啦， 即系白你街咁样。 我强过你，你仲走埋你咁。 系啊，同埋佢都唔敢埋起身啦，讲真。 但系都系同一个情况。 系。 今次呢三条友虽然挑我机，但系都系冇埋你嘅。 系、 啊。即系佢冇冲埋嚟，或者系冇咩，只系跟住我。我行去边，佢跟到边。不过系有距离，但系冇以前嗰对好似父子父女咁鬼远，或者以前喺宿舍见到嗰扎嘢咁远， 系 好近。啊， 即 系。但系好似而家我同你咁样身位到啦。即系两三张长台嘅，唔系讲个长度，系个宽度啫。 系啦、 大约系 两三个人位咯。 呢度大约搣几度啦，系咯， 系咯， 系啦，咁近到啦，吓、但系当然喺去到翻到屋企嗰度就个距离又唔同咗啦，系远咗嘅吓。咁啊，但系嗰下我坐喺地下度，我真系唔知道可以做啲咩，就系望住佢哋。 冇啊，即系你问我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只系答你一样嘢，即系我就系、是。叫来之则安之啦。 不过我事后谂，我当下我其实有少少埋怨观音娘娘，点解你俾佢哋入嚟？不过我事后谂翻，冇可能唔俾佢入嚟 嘅。系啊， 佢哋犯咗乜嘢啫？ 系啊，佢自卑为怀嘅。 系啊，佢又冇犯你乜嘢、啊。不过咁讲，可能调翻转头讲，嗰三只嘢就笑我咧，就系、是、话鬼咩？你抄紧佛经啊嘛？因为最近抄紧佛经， 哦， 啱啱完成咗一本六祖坛。所以就我又谂，咁又抵死嘅。咁我抽完佛经，咁梗系有啲嘢就想，咁你有咩得悟啊？可能咁样咧。 我转，你系咪有回馈俾我 啊？ 有冇嘢回馈俾我啊？咁或者可能咁啦、啊。 即系可能你身上就带住嗰张磁场，喂，呢条有嘢、啊， 有啲嘢嘅， 有啲嘢嘅。跟住话有阵数，有阵数，跟住佢，跟住佢咁样。 唉，总之就之后咧，即系呢次系最严重嘅。跟住礼拜六又冇乜嘢啦，过去啦。 系 礼拜日咧就探完老豆嗰晚，其实都整体嚟讲都平安噶啦，冇咩特别嘢。 系 吓，咁啊，唯独就系、是、即系琴晚啦，同埋今日啦。咁其实久唔久有个奇怪现象嘅， 系 就好似一啲闪下闪下嘅画面咁。 是 但是好像我说在、第一节所讲巴士上面呢你见到那些人是好像一个画面突然露出来又不见了但那个是人行过行街的样 子、 啊。同样情况无论我在、街道或者在宿舍里面偶然就会见到这样的情况。 是 但是当然那下的画面只是一霎即是一秒一下就不见了 了 就都不觉得有些什么、啊咁就算啦，嗰啲即系基本上我就当系即系过去就算啦咁。因为嗱，因为五月节都过咗啦、即系五月初五过咗啦。其实大家都知道就系、是、最阳气盛嘅日子都过咗噶啦，即系夏至都过咗噶啦。 系、 我唔记得系咪啦？六月廿一号好似系嘛？啊， 廿二 夏至过咗啦。咁即系话 最火最阳嘅日子其实过咗去㗎啦。就算你话哎唔係有小暑大雪，我所讲嗰啲阳气呀，阳气最足其实係五月初五嗰日嘅。咁过咗之后呢，就算你几热都好，嗰啲都唔係叫阳气、啊、就开始倒退㗎啦，慢慢咁样降㗎啦。咁阴气就嚟㗎啦，即係七月啦，开始即係所谓七月节啦，嗰啲大家都知啦，好清楚啦。咁、其实就係话我都想起，就其实一过咗啲日子，其实某程度上都会涌现啲问题出现。 同埋你个人，同埋应该系过咗，如果你咁讲，其实都调翻转过咗嗰个日子之后，其实 我要过埋至少八月，农历八月、九月先至叫好啲咁多啊。 系啊， 系啊，已经我知噶啦，批咗命就系我要下一年要过咗新十五之后， 系 先至信噶啦。 睇嚟都差唔多嘅啫。 但系今年系 即系大家都系运滞噶啦， 运滞。咁而且系叫我宜守不宜攻，今年啊，即系话 以不变应万变， 以不变应万变。即系叫我话你有变动唔紧要，但系尽量唔好变得太多，或者个幅度太大。所以我就喺前几集咪讲过咯，真系今年系咪唔应该升职咧？ 同埋我都要觉得。 不过调翻转头谂，其实升职都系内部。你都系好少嘅调动啫，所以个影响性其实有限。 咁如果你咁讲，我算最大啦。 系啊，反映到啦。 系 啊，我哋直转啦，跟住之后就濑嘢啦。 反映到啦， 系 啊， 就知道系原来真系会有咁嘅情况， 系啊， 兑现系咯， 啊。不过咧，有样嘢趁仲有少少时间咧，我今日有分享嗰个我啱啱寻晚发生嘅事俾你听。 系， 你讲咗成集啦。 系咯，哦，大家好少听我讲咁耐， 系你好少，大家系咪好少？ 因为实在太深刻啦，想第一时间同大家 系咪做咗咁耐？做咗咁耐守灵，系咪好少见到型气？我自己一个人讲， 好恐怖啊！呢件事嘅流程就系由我十点钟上十点半上车开始，就一路维持到成十点。 系啊，我知道 两个几钟头要我活受罪啊，我觉得好难顶啊。 我都明白嘅，因为我自己都有经历过，系啊，所以即系。即系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大家都 唔好以为撞鬼好好玩，系唔好玩啊！我要话 惨嘅， 特别系佢挑你机嘅时候，你觉得更加唔好玩啦！我心谂， 你睇佢今日几燥咁， 梗系燥啦！ 你听到佢今日，大家咪有几好听到佢咁燥？ 今晚我唔惊啊！我话你听啊，你三只嘢啊， 大家做喺手嚟咁，我即系大家分享丁多少少俾你听。我同盈希做咗手灵咁多年咧，我第一集第一次听到佢爆晒粗咁样歌词， 咁系咁讲扑街， 系咁扑街， 因为真系咁扑街嘛呢三样嘢，跳我机， 即系我同你做咗都几年都，我同你拍咗咁多年咧，我真系即系我哋都好遵守嗰个游戏规则，就尽量 唔好讲粗 口。我见你成集不断， 今集讲咗好多粗口，你见谅见谅啦，因为真系太，但系当你去。代入翻呢个过程里面，你就知好恐怖，真系 系，其实真系恐怖嘅。即系如果你话一个即系以一个普通人嚟讲， 一定吓死咗， 吓死咗 啊！吓到咧喺个门口度飙晒尿啊！系啊，阿妈开门啦，有鬼啊！ 癫咗，即系癫咗。 我当下我冇呢咁嘅嘢嘅，我净系嗰啲手匙系咁玩咁玩锁匙， 即系嗰啲手震玩锁匙。我昨晚发生咗一样好奇怪嘅嘢，我同你分享一下。咁呢、 啊、 我有朋友去完，即係我去完台湾旅行返嚟之后呢，咁我又有一个同事又去咗台湾旅行。咁呢其实我今次去台湾旅行。 去冇去新北呀嘛。 冇冇事，佢返咗嚟好耐㗎啦，其实返咗嚟时间。佢冇经历过新北嗰单嘢。咁跟住佢返咗嚟香港。咁我知佢去台湾嘅时候，咁我就话、啊、其实今次去呢，我想买啲，即係我想买呢、這个即係叫做眼嘅面膜啊，眼膜。 你好多黑眼圈啊！ 系因为好深嚟嘅，我深度咧， 见到， 劲深。咁跟住咧，好啦，咁我就即系因为台湾平啊嘛，香港买好贵，咁所以我就叫咗我即系同事帮我去买，一个同事去旅行。咁我原本谂住自己旅行买嘅，但系我即系因为拗柴啦，咁样 拗柴就买唔到， 买唔到啦。咁跟住好啦，咁同埋咁我最近收货货翻嚟，咁我咧琴晚咧十一点几，咁我呢排十一点即系十一点几，咁我就。无所事事，未瞓得着，咁啊，不如啊，攞副嘢出嚟玩啦，咁啊，攞副眼膜出嚟玩啦，即系 eye mask 嚟玩。跟住我就无啦无聊，攞副 eye mask 玩下先， 系啊，玩掂，买咗翻嚟试 先， 系睇下正唔正先， 靓唔靓先， 系啦，同埋睇下有冇效先咁。跟住我咪就，跟住走去就玩啦。咁我坐咗一张，我坐咗书台嘅， 系。 咁你知要副 eye mask， 我要睇唔到嘛自己，咁我咪要戴，咪攞块镜出嚟咯。咁我就系啦，咁我要摸住块镜，跟住好似戴 cons 咁咧，跟住喺度对位啦。 咁啊，好啦，咁我就除咗副眼镜，咁你知我戴眼镜，除咗副眼镜，咁我就喺度玩呢副 eye mask 喎，之后捽啦，捽下，捽下，捽下，跟住捽下捽下，咦，唔对路，点解有啲嘢发啊，喺度 fit 啊 fit 下嘅咧？因为后边系个衣柜嚟噶嘛， 系 我间房 即系一个靠山啦， 系啦，我有个衣柜喺后 面，按道理应该都唔会有嘢匿埋嘅啦， 系啊，冇理由个衣柜，我咁耐以嚟都衣柜冇嘢嘅，冇男放心，冇男人入边。跟住之后呢，咁我就玩喺度捽个 eye mask 咁啊。咁我初初呢，我以为呢，我见到啲嘢喺度咁样，啲嘢 即系喺个眼角位度出现。 系啦，眼角位 样嚟入去咁。 系啦，咁我就以为自己 系咪嗰个 eye mask 俾冷气吹，发咁啊？ 系啦，我以为自己系粉，但望住唔系啊，喺个边位嚟啊， 眼粒嚟啫嘛。 哎呀，我唔知啦，咁样跟住之后咧，我捽一捽下，捽下，跟住咧，咁我就即系我控到好埋嘅副眼。即我控到嗰塊鏡呢唔好埋，因為我好心近視同埋好心散光、嗯、所以我係要睇，即我諗住睇貼近呢個眼袋，跟住我就控到好埋啦，跟住喺度捽啦， 捽個袋 係啦，捽 捽眼袋 係捽個 eye mask 嘅 ，OK， 跟住呢係捽啦，捽捽捽，跟住因為佢話要捽捽貼 捽幾耐啊？ 唔係啊，唔係要捽佢捽， 我、哦、要盡量貼服， 係貼服噶嘛，係，咁我咪喺度掃咯。咁啊，跟住之后数下数下咧，跟住我就话唔系噃， 冇理由噶。 点解？跟住咧，跟住我其实睇得唔好清楚，因为冇戴眼镜嗰下。跟住我褪个头，因为我埋咗喺块镜度嘛。跟住个头褪翻后啦，跟住我褪翻后，我撞你个鬼喺个左上角咧个人头喺度出现。 诶、 哎，嘟咁啊 ，hello。 跟住，我系嗰啲咧眼角突然间向上睄，即系我突然间褪后。好清晰嘅，我听到 你边位？ 系边位先生？ 三叔啊， 三 你 iPhone 啊？ 跟住我咧，无啦啦突然间转面，即系其实啱啱，因为我其实睇到系一个好清晰嘅，即系佢又唔系好清晰嘅，即系一个 shake， 好似你冇一个 shake 嘅人头。因为咁，我以为飞我自己飞蚊症定乜鬼嘢？跟住 系我都有阵时我都以为自己飞蚊。 系啊，同埋当你个人唔 focus 咧，因为同埋我除咗眼镜冇咗 focus。之后睇唔到啲嘢系会散噶嘛，我有散光，咁、嗯、我望一望 ，Well 先生边位啊？咁跟住之后佢，跟住佢系 可能佢都想买啊， 我唔知。跟住好快，真系霎时嗰呢头呢头个头呢 边头哨完， 呢边哨完咧，跟住我只狗就喺个门口度敲门，哇就喺度搲搲到门， 知道有嘢入咗 系啦。跟住我就望一望，嗯你好，跟住我就跟住开门。跟住 入嚟啦， 系啦，跟住一嚟开完门，我就跟住我即黐好就嗰副 eye mask。 死啦！你变咗二郎神，你嗰只哮天犬。 跟住我就戴翻 捉鬼哮天犬。 跟住我捉翻副眼镜，跟住我望一望， 走咗啦。 咦？你喺边？我想望清楚你嘅时候，已经见你唔到，因为我冇开灯啊，我净系开咗抬头。 咁好明显就会见到个影啦，直头。 系啊，因为其实好，我冇开到即系嗰个天花灯啊，即我净系开咗自己个 座台灯， 座台灯啫嘛。因为我费事残到，即系费事开啦。咁所以我就喺度追下追下，咦？点解有人喺度嘅？ 阿叔，你都想买 eye mask 啊？咁啊， 系啊。跟住我心谂，我系咪要烧货俾你？我烧翻对俾你啦，咁样 你唔使谂啦，好贵啊！ 系啊，你唔使谂，真系好贵啊！嗰副嘢， 你嗰啲啊，你嗰啲白眼圈嚟嘅，查到会黑噶咁， 越查越黑， 系咪要啱你噶咁？ 所以啊，分享翻个小小嘅故事俾你。 孤物论点都好啦，即系呢段时间咧啊，你运滞就一定系会见得越多。 系啊，好明显。 咁我就冇辦法啦，因為自從轉咗工作之後呢，咁有陣時精神唔夠都係理解，因為要返通宵嘛。 啊係呀、啊、你即係日日顛倒係 或者係晏晝追早間，咁變咗晏晝間追早間，咁又係好難免。咁變咗就好老實講啊，精神都差咗嘅個人。 係。 再加上就有一日呢，真係自己嚇自己嘅。咁啊喺男生宿舍即係、就是、宿舍男廁嗰度，即係最後啦啊，在男廁那裡一下埋去，不是對著鏡子，不是撞鬼，是自己的樣子嚇親自己的。 見到自己 哇那麼灰的、啊、那個樣 子。灰曬。 撞鬼咯。 真的會看得到灰曬。 灰啊。所以大家記住，當你混滯的時候不要入廟拜神，沒用的原來。 是啊。 我寧可呢你出去曬多啲太陽，有效嘅原來。 係吸收啲維他命 B。 曬多啲太陽啊！我都係咁樣嘅啫。我呢排成日出去曬太陽。 即係自己曬係就係曬翻啲陽氣。 好少少，係啦。好，呢一集就嚟到呢度啦。啊，咁啊，有咩就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講，希望講啲更精彩俾你聽啦。 黐線嘅，好啦，係咁啦， 拜拜。